一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慈禧垂帘听政的时候得说是清朝末年了，那个时候同治和光绪两位皇上正处于交接班的节骨眼上，所以甭管是宫里头还是民间地头上，那都不是一般的乱。在当时有这么四个案子一直流传至今，被称为是晚清四大奇案。这四个案子分别是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杨月楼冤案、刺马案，还有太原奇案。四个案子里头有三个咱以前说过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聊一聊还没有说过的奇案，太原奇案。新娘抱病，和尚诈尸，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？案件当中疑点重重，真相又会是什么？各种巧合接二连三，背后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太原奇案第一集。话说深秋的太原府一片金黄色，摇摇欲坠的树叶被秋风吹得沙沙作响。别看这座城市远离都城北京，可是这儿的繁华和富庶一点不比京城逊色。明清两代，太原府一直就是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市，商铺、作坊、会馆、酒铺，那是琳琅满目。住在这儿的百姓也多半经商，所以别看这个太原府达官贵人没多少，可您随便走进一个村庄，找出三五个商贾大户，绝对是没问题。太原府百万庄就住着这么一位大户人家。这男主人姓张，叫张学文，是一个土财主。咱说他土啊，还真不是夸张。这张学文家里头祖祖辈辈都是经商做买卖的，他呢打小耳濡目染，就跟家里人学习经商之道。其他的学问呢，知道多少懂多少无所谓，在张学文看来，长大以后能挣钱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您别看这张学文钱挣得不老少，可您问问他四书五经，甭说这个了，就连三字经百家姓他也说不出来。张学文的媳妇姓王，跟着张学文结婚没几年，就给他们老张家生下俩闺女，老大叫金姑，老二叫玉姑。从这俩名字呀，可以看出来这爹财迷呀，取其金玉满堂之意。这俩姑娘别看是姐儿俩，性格上差异很大。姐姐金姑呢，从小是逆来顺受的性格，不爱言语，爹妈说什么是什么，从来不会反驳。相比之下，这妹妹玉姑有主意，说话办事全有自己的主见，这事儿只要她认头了，谁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定。眼瞧着这两位姑娘一天天长大了，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这张学文就开始寻思着给这俩闺女找婆家呀。咱刚才也说了，这张学文没别的，就是啥有钱，所以给闺女找婆家别的条件先放在一边，首先这家产最重要。找来找去，邻村有一个姓李的秀才让这张学文给看上了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么一撮合，就把大闺女金姑给嫁过去了。这李秀才家里边有钱，而且不是一般的趁钱，这人呢又有学问，考取过功名，在别人眼里真得说是千挑万选的好姑爷。金姑嫁人那天也是风风光光，谁见了都羡慕。按说就李秀才这条件不错了，金姑能嫁他得算是福气。可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张学文挑了李秀才当女婿，可真是把闺女金姑给害惨了。李秀才家里边有钱，本人有学问，这没错，但是千好万好有一样不好，这身子骨不行，才20出头就一身的毛病，隔三差五的就得在床上休养一阵子。一个大男人别说家里重活了，连走几步路都得呼哧带喘的，您说就李秀才这样条件多好也难找媳妇。可张学文呢，他不看这个，身体再不好能怎么样啊，有钱这是硬道理。没办事的时候，张学文可会说了，张嘴就跟姑娘说，说李秀才怎么怎么好，但是李秀才身体不好他只字未提。那个年月结婚不像现在啊，现在搞对象的时候把能了解的全了解了，不满意还能再选。可那会儿呢，姑娘全凭媒婆和长辈的描述。金姑一听老爸这么形容，起初心里边挺满意的，没过门的时候脑子里边就想着婚后生活如何甜蜜。可真等到洞房花烛这一天，完喽，金姑整晚上啊这眼泪就没停过。人家新婚都是高高兴兴的，可他呢又是端痰盂儿，又是伺候喂药，整宿就没睡过。金姑这孩子没那么大主意，老公身体这样，他心里头再委屈也就忍了，心说呀，上苍安排，我就这命啊。可谁成想这更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金姑嫁人没几年，这李秀子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没撑住死了。这下可好啊，金姑25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了。大闺女让张学文找了这么一个主，这辈子算是毁了。二闺女玉姑呢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张学文替闺女找婆家就本着一条，必须得有钱。等到家里这玉姑年方28了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她又开始忙活了，千挑万选的也给玉姑寻摸了一个做买卖的。这小伙子叫曹万荣，其实要说条件还不错，当然了，这张学文起初看上他的时候没想这些条件，就是看上曹家有钱了。曹万荣家里世代经商，打小上过学，虽说没考取过功名，可学问呢懂得不少，人长得帅气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身体挺健康。这曹万荣的爹呢常年在南方做买卖，所以为了帮老爹的忙，这曹万荣也是一年到头的两边跑。这么一个好女婿，张学文可不会放过。听媒婆一说，当时拍板决定，把二闺女玉姑就许配给曹万荣。这事儿本来挺好的，亲也定了，彩礼也收了，就等着过了年把闺女送过去了。可谁成想，自打定亲之后，这事儿可就来了。这曹家的买卖咱说了在南方，张学文点头答应跟曹家定亲的时候， 人家曹家老父亲呢就跟张学文说过，说我们呀这几年一直是两头跑，儿子虽说大了要结婚，可是眼下南方这边这买卖正缺人手呢，您呀稍微等等，等转过年来我让儿子呢回来跟您家闺女成亲。听完这话，张学文低头一寻思，也成，这亲都定了，我还怕你跑了不行啊。结果呢就点头答应了。回家以后，张学文还一个劲儿的跟雨姑交代呢，哎，人家那边小伙子真不错，哎，我看了没问题，但是呢这南方那边啊买卖正缺人手呢，等来年开春了再回来跟你成亲怎么样。您听听他这爹呀又开始瞎交代，跟闺女说人我见着了还不错，这哪儿的事儿啊。雨姑呢听完之后心里头不放心，他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，他担心呢跟他姐一样嫁给一病秧子，赶紧问爹呀，这曹万荣身体怎么样啊。不错不错，小伙子人高马大的，身子骨结实着呢。得，这姑娘算是信了他爹的了，踏实等着吧。可这一等出问题了，曹家老父亲当初说的挺好啊，等转过年来就让儿子回来跟你闺女结婚。这张学文和玉姑呢是天天在家等，一个月俩月不见曹万荣回来，仨月四个月还没见人影儿。别说转过年了，都快到了四月清明了，这曹万荣还没回来呢。这下张学文可着了急了，好几回跑到曹家打听去，可每回去这管家跟他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我们家老爷跟少爷还没回来呢，您得回去等等，只要一回来有了信儿了我马上通知您。人家管家倒是挺客气，可张学文心里着急呀，而且不光他急，这玉姑也着急。结果这一等等了快两年，玉姑都二十了，这婚还没结成呢。您别看才二十，哥当时就快成了老姑娘了。而且那个年月一说谁家闺女定亲了，其实啊跟嫁人没多大区别，您就是想换都未必有人要了。百万庄不大，统共就百十来号人，这曹家爷俩一年多没回家，村里边有那多事儿的就开始嚼舌头根子了。哎呦，这曹家爷俩南方去了这么久了都没回来，不会出事儿了吧？嘿，可不是吗？我呀有个远房亲戚也在南方，听说呀这曹家爷俩做买卖赔了，弄得一个血本无归，又惨着呢，别再死在外头了吧。这风言风语一传可就越传越邪乎，到最后这谣言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曹家父子俩全被说死了。曹万荣可是张学文下了功夫给闺女千挑万选的好老公啊，本来他还打算着曹家有钱跟自个儿这买卖一联手，这白花花的银子还不跟长了腿似的往兜里跑啊。结果这倒好，闺女没嫁出去，钱也没挣着，再被这谣言一拍糊，张学文这心里头可就开始有想法了。这谣言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弄得这百万庄就没人不知道。张学文盼着曹家父子盼得快两年了，本来心里头就窝火，再一听这谣言悔得肠子都快青了，心说你们曹家落魄了，赔了买卖回不来了，临死你倒是写封信告诉我一声啊，这不明不白的我跟闺女这还一通傻等呢。不行，照这么下去啊，即便是曹万荣万幸没死回来了，我这闺女也不能跟他了。您别多想，这张学文可不是嫌弃曹万荣没诚意，而是担心这曹家真要是落魄了变成穷光蛋了，他那点小算盘没盘算好，怕把这闺女嫁过去啊，这曹家占他们便宜。这张学文为这事儿没少费脑子，憋得屋里好几天净琢磨这事儿了。这天吃过晚饭，张学文瞧雨姑心情不错，就张罗姑娘啊到书房来， 玉姑啊，跟爹到书房走一趟，爹呀、跟你说点事儿。其实要说这谣言，玉姑也听说了，但是您别看玉姑主意多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可是在谈婚论嫁这方面她还是挺保守的。既然这亲我定了，甭管怎么着我都是曹家人了，只要一天没见着曹万荣的尸首，我就得等，哪怕是得到确凿的消息了，说曹万荣真的死在南方了，到时候再改嫁那单说。这一听张学文喊他到书房谈事儿，心里就琢磨，八成我爹呀想跟我说说这桩婚事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就跟着张学文来到了书房。父女二人一进书房门，这张学文就开口了：“玉姑啊，想必别人说曹家那些话你也听见了，你看看这曹家爷俩快两年了都没说回来一趟，这书信呢也没写过一封，八成啊爹觉得真像他们说的，买卖赔了，死在外头了。我看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能老等着呀，不如啊爹再给你学么一个婆家，你看如何呀？”一听这个，玉姑这倔劲儿可就上来了：“爹呀，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，想当初这曹家的聘礼您可是收了，按理说您收了聘礼我就是曹家人了，怎么能再改嫁呢？再者说了，外边那些人都是听风就是雨，有谁真瞧见曹家父子死在外头了？常言说得好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我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认了，一定得等到曹万荣回来。”谁家孩子谁了解，玉姑这脾气张学文比谁都清楚，可是眼前照玉姑这口气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就认准了得等着曹万荣回来，那不把张学文给急死啊。一看闺女这态度，张学文就差求爷爷告奶奶了。闺女死等着不成啊，耽误了玉姑的前程不说，也耽误了他张学文的买卖呀。一看玉姑这态度，张学文就开始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开导啊：“哎呦喂，我的傻闺女耶，你可别这儿犯傻了，你说你真要是已经过门子了，他曹万荣死了，你给他守寡，那爹绝不拦着你。你看你姐不就是一现成的例子吗？可你现在没嫁人呢，只是定了亲了，你这么傻等着，人家得怎么戳脊梁骨啊？”玉姑比他姐可有主意，他才不信那些谣言呢。听老爹这么说，他这也拧上了，谁爱嚼舌的根子谁嚼去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爹呀，您也甭说了，曹万荣我是一定得等。嘿，玉姑这话真快把张学文给急死了，心说我跟你好说歹说就是不成啊，还反了你了。得，张学文这脾气也上来了：“我把你养活大了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，敢跟我顶嘴了，我看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呀，好话你听不进去了，行，那我还告诉你，今儿个这婆家你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，我都得替你换。”张学文是越说越来气呀，抬手啪一声就拍在桌子上了，指着玉姑就开始吼：“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事儿啊由不得你。”说完转身出去了。玉姑瞧出来了，爹这回是真急了，可这闺女也拧，甭管张学文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，就是不吐口。自打这天晚上父女俩人吵完架之后，张学文又跟玉姑提过几次，可这结果跟第一次没什么区别，反正任凭你说下大天来，我玉姑就是不答应。张学文没辙呀，心里也闹腾，为这事儿好几天没睡过安稳觉，最后一咬牙：“得了，我呀也甭等着玉姑点头答应了，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，我先给她找个婆家，到时候我就是捆也把她捆上八抬大轿去。” 主意一定，这张学文倒是雷厉风行，转过天来找到媒婆为玉姑选婆去。没出三天功夫，这候选人就让张学文给挑好了，而且为了抓紧时间，就连娶亲的日子都一块商量好了。玉姑那边一看，完了，这回我爹是动真格的了，心里一下慌了。要说那会儿，就算玉姑这孩子有主见，可是婚姻大事毕竟还得听从父母的。真要是张学文逼她嫁人，玉姑还真是没辙。眼瞧着出嫁的日子就快到了，玉姑别说高兴了，她成天急得在屋里走柳，心说曹万荣啊曹万荣啊，你说你要是早点回来，咱们夫妻二人还能见上个面，如果真要是到我出嫁那天你还没回来，那咱们就相约到黄泉相见吧。您听听，这玉姑为了嫁给曹万荣都打算寻死了。玉姑整天胡思乱想，坐在屋里头发呆，身边的丫鬟秋莲呢也跟着伤心，好几回陪着小姐一块掉眼泪。这天上午，秋莲让张学文叫走了，替玉姑拿结婚穿的礼服去。谁成想秋莲刚出房门，走了没有十分钟的功夫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来了。 哎呦，小姐小姐，曹相公回来了。 玉姑听完了之后以为秋莲跟他开玩笑呢，抬手就杵了秋莲脑门子一下，你个死丫头，看我发愁没发够啊，你还拿我寻上开心了。说完了转头坐那没理他。秋莲一看更着急了， 小姐，我哪敢拿您开玩笑啊，真的我不骗您，我刚才亲眼所见呢，这管家嘴里喊着曹公子，就给他带到老爷那儿去了。 玉姑一听这个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赶忙派秋莲快去打探，莫非这曹公子没死，他真回来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一颗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你最初的方向，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，点燃

你快